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会来关注两起由狗引发的事故，谁来担责呢？驾车在高速公路上正常行驶，突然窜出了一条横穿公路的流浪狗，车主赶紧刹车，结果被后车追尾了，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还有因为小孩在步行道上骑儿童车，结果被一位狗主人手中的拴狗绳划伤了脖子，孩子父母就起诉狗主人，狗主人却认为是孩子父母没有尽到监管责任，那这个事情谁来担责呢？近日北京海淀法院就审理了两起由狗引发的案件，我们稍后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跟我们进行互动。首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小区不能安装个人充电桩，业主起诉了物业。来自北京房山法院的消息，2020年10月，郭某买了新能源车，他每月支付物业公司非固定车位管理费150元，因此他要求物业配合安装充电桩，物业表示了拒绝。郭某认为拒不配合安装充电桩设备侵害了自己和业主的合法权益，就将物业起诉到了法院。物业则认为小区没有固定车位，车位配比是3户一个车位，如果在公共停车位上允许安装个人充电桩，对其他住户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郭某准备安装充电桩的车位是小区的公共车位，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安装充电桩属于改变了共有部分的用途，需要业主委员会或其他可以代表全体业主利益的单位及组织同意才可以安装。郭某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上述组织或单位同意了，所以对于郭某要求物业配合盖章确认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最终驳回了原告郭某的诉讼请求。继续关注警法资讯，离婚前丈夫曾经借钱炒股，离婚以后债主起诉夫妻二人共同还款，这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近日北京顺义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宁先生借钱给了葛先生和黄女士夫妻，黄女士提出了执行异议之后，宁先生才得知葛先生和黄女士已经离婚了，宁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夫妻二人承担连带的还款责任。黄女士表示是前夫借的钱，并且买股票了，没有用于家庭生活。葛先生也主张说钱是向郑先生借的，他后来才得知这笔钱的大部分是来自于宁先生，借钱过程当中妻子黄女士并不知情。法院审理认为这笔借款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借款数额已经超出了正常生活所需，根据银行明细，葛先生并没有向黄女士提供数额较大的资金。法官认为宁先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借款是用于了葛先生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借款，对于要求黄女士对葛先生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法院难以支持，最终宁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被驳回。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连续9小时见证法官的真功夫。来自北京二中院我为群众办实事报道，近日二中院民一庭肖大明审判团队审理了一起案件，庭审持续了将近9小时。这个案件当中，李某认为程某出售给自己的房屋是无权代理，买卖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于是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驳回了李某的诉讼请求。李某不服，上诉至二中院， 因为案情复杂，且一方当事人身处国外，为了便利各方参加诉讼，合议庭决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庭审。法官肖大明助理宋佳耐心地倾听，详细的询问，顾不上喝水和休息。书记员刘欣欣除了短暂休庭调试设备外，他的指尖就一直在键盘上飞舞，最终历时将近九个小时，庭审顺利结束。非法捕捞、非法狩猎将付出惨痛代价。下面来关注两个案例，一个是拉网蓝鸟，差点付出了10万元的代价；一个是电了9条鱼，要放30万枚鱼苗来补过。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近日在杭州的非法捕捞生态修复教育基地揭牌现场，非法捕捞者当事人郑某买来了价值13000多元的30万尾鱼苗，投放到青山湖水库中。不久前，郑某用工具电鱼共9条，约30斤，价值308元。检方工作中发现，郑某所造成的渔业生态损失价值是13552元。根据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直接渔获物价值的44倍来履行水生生物资源修复义务。近日，郑某在检察机关等单位的监督下，放尾鱼苗30万尾。下面的案例中，当事人装了个渔网，结果差点付出了10万元的代价。人民法院报的报道，2019年，重庆的傅某为了防止鸟啄食农作物，在自家房屋前的禁猎区安装了渔网，有17只野生鸟类撞上渔网死亡，其中7只鸟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野生动物，有1只鸟被列入了有重要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另有其他普通鸟类9只。根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办法》，17只鸟类价值共108000元。傅某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免于刑事处罚。之后，重庆检方制定了以劳代偿方案，傅某每月从事巡护山林、参加义务植树劳动、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等，不低于22天，每天8小时，合计794天。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青。下面我们来关注两起案件，由狗引发的事故谁来担责呢？近日，北京海淀法院审理了相关案件。一个案件是高速公路突然窜出一只横穿马路的流浪狗，司机赶紧刹车，结果被后车追尾，这个责任谁来担呢？还有一起案件，小孩在步行道上骑儿童车，结果被一名狗主人手中的拴狗绳划伤了脖子，孩子父母起诉了狗主人，狗主人却认为是孩子父母没有尽到监管责任，那到底谁来担责呢？先来关注第一起案件，流浪狗引发高速公路事故，谁来担责？记者采访了北京海淀法院的赵一凡法官。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出现了一只横穿马路的流浪狗，它引发了怎么样的一个事故呢？我们请赵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事发当时是晚上8点左右，出租车司机潘先生他驾驶着出租车在高速公路上正常行驶，车上载着乘客尹女士，然后后方同车道由杜先生驾驶一辆旅游大巴车同向行驶，潘先生突然发现一条流浪狗横穿了高速公路，于是他紧急刹车，后车的司机杜先生呢刹车不及，与潘先生驾驶的车辆就发生了追尾事故，这个事故导致了前车出租车车辆损坏，车上的乘客尹女士受伤。事发之后，经过调查，横穿马路的狗是没有主人的，就确定是一只流浪狗。 潘先生都告了谁呢？他的诉求又是什么呢？ 潘先生呢，将这个旅游大巴车司机杜先生他任职的旅游公司、管理事发路段的公路公司、这个旅游大巴车投保的保险公司这3家公司诉到法院，要求这3个公司共赔偿潘先生的损失，包括为尹女士垫付的医疗费394.86元、车辆承包金和误工费的损失，共计12777元。 交警做了事故的认定了吗？ 当时的交管部门仅对这个事故的事实进行了记载，但没有对这个事故的责任进行认定。潘先生认为旅游公司的司机杜先生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导致这个追尾事故，旅游公司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这个流浪狗出现在高速公路上，属于高速公路的公司的工作失误造成，公路公司应该承担次要责任。 旅游公司他们如何辩称的呢？ 公司辩称潘先生驾驶车辆在高速公路上紧急制动是造成这个事故的根本原因，然后本公司的杜先生驾驶车辆本来是正常行驶的，所以应该由潘先生自己承担这个全部的责任。 这家公路公司又是如何辩称的呢？ 公路公司称旅游大巴的司机杜先生驾驶车辆没有留出足够的刹车距离，这个杜先生应当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当然由于他的驾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所以应该是由这个旅游公司来承担这部分责任。而公路公司是已经对道路进行了巡查，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不应该承担责任。 那保险公司又怎么辩称的呢？ 保险公司首先是认可这个车辆是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责任险，同意在这个相应的保险责任范围内进行赔偿，但是不认可这个旅游大巴司机杜先生他驾驶的车辆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本案的交通事故起因是这条狗横穿高速公路，潘先生紧急制动，继而引起了杜先生驾驶的车辆追尾，就即便承担责任，这个保险公司承担的也就是杜先生车辆的责任也不应该超过总的损失的三分之一。并且潘先生主张的误工费和车辆承包金是因为车辆停驶造成的间接损失，这不属于交强险的承保范围，同时在三者责任险里也是属于他的免责的范围，所以保险公司认为这部分是不应该赔偿的。 最终法院审理后怎么认为的呢？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旅游大巴司机杜先生驾驶车辆时没有能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与潘先生驾驶的车辆发生追尾事故，这个杜先生的行为存在明显的过错。因为旅游公司也认可杜先生是属于职务行为，所以对潘先生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由旅游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公路公司已经提交证据证明他们尽到了合理的巡查的义务，并且在本案中这个小狗横穿高速公路的情况属于突发性事件，所以不能仅凭这一情况就认定公路公司存在过错，所以对于潘先生主张由公路公司承担次要责任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法院对于这部分是不予支持的。 保险公司他们担责吗？ 是旅游大巴车承担的这个责任，最终是要根据他所投保的保险在判断是否由保险公司来具体承担。本案中这个医疗费是属于交强险的承保范围的，所以是由保险公司直接进行赔付，而本案中所产生的误工费和车辆承包金这部分是不属于交强险的责任范围，而且也是商业三者险的免责范围，所以这部分的损失就由旅游公司自行承担，保险公司就不再予以赔偿了。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潘先生的医疗费394.86元，然后旅游公司赔偿潘先生的误工费和车辆承包金损失共5814.9元，驳回了潘先生的其他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都没有上诉，所以这个案子现在已经生效了。 那么这个案件判决的依据是什么？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的规定，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如果后车驾驶人驾车行驶时没有能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与前车发生追尾事故，后车驾驶人存在过错。本案中杜先生作为与潘先生同方向行驶的后车驾驶人，没有能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发生追尾事故，杜先生的行为是存在明显过错的。而潘先生在驾车行驶过程中突遇小狗横穿公路为了避免碾压小狗而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行为，是属于驾驶人路遇突发状况采取紧急措施，这一行为是合理的，不属于法律上的过错行为。然后再来说一下道路的管理者，首先公路公司是应当尽到合理的道路清理、防护、警示等维护义务，在高路公司处于全天候不间断运行的情况下，同时也应当考虑道路管理者履行维护义务的现实可能性。在道路管理者按照有关规定对道路进行了巡视养护，并且能在发现问题时及时处理，就应当认定为公路公司已经尽到合理的道路维护义务，而不应该苛责道路的管理者能够实时发现道路上 发生的任何突发情况，并顺势处理完毕。所以在本案中，仅仅因为这一突发情况，不宜认定为高速公路的管理者对本案的交通事故存在过错。 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案件，法官对于驾驶员有什么提示吗？ 在道路行驶时，首先要应该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由于车速较快，刹车距离较长，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如果没有能够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很有可能会造成追尾事故，同时还需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赔偿责任。所以为了保证行车安全，驾驶人首先需要注意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在下面这个案件当中，是宠物狗惹的祸，谁来担责呢？记者采访了北京海淀法院的刘小妹法官。 原告小雨诉称呢，在2020年6月的某天晚上8点多，他在步行道上自西向东骑行的时候呢，他的颈部与王女士手中的可伸缩式拴狗绳发生接触，造成颈部划伤，伤口呢长约9厘米。小雨呢就认为王女士呢在遛狗过程中呢将狗置于身体的左后视线盲区，狗绳过长，并且呢当时有他人并排前进，占据了道路的主要通行区间，最后导致呢她的颈部受伤。事发之后呢，王女士陪同小雨呢到医院进行了消毒处理，但是呢双方对于事故的责任以及后续的赔偿问题没有协商一致，所以呢就起诉到法院来了。 被告王女士她怎么辩称的呢？ 王女士呢认为，就是她呢在本次事故当中不存在侵权行为，而且呢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小雨呢作为年仅6岁的未成年人，在步行道上逆向骑行，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他的父母呢事前没有对小雨进行正确的教育引导，将孩子置于危险的环境，并且放任他的危险行为，没有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存在监护不力的过失，小雨及其父母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我们看到这也是各说各有理啊。那么这个案件法院认为争议焦点在哪儿呢？ 本案的争议焦点呢，就在于王女士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说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话，如何确定责任比例？本案当中呢，王女士夜间在人流量相对较大的步行道遛狗，她呢应该尽到对动物的安全性维持义务以及对行人安全的注意义务，发现行人靠近的时候呢，应当进行必要的提醒或者采取相应的避让措施。而本案事发时呢，王女士与他人并肩前行遛狗，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事发的时候呢也没有采取避让措施，导致小雨受伤，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另一方面呢，小雨作为年仅6岁的未成年人，在人行道上骑自行车违反了交通法规，他的父母放任小雨夜间在人流量较大的人行道上逆向骑行，也没有尽到相应的监护责任，也存在过错。 我们看到法官评论的是这个双方都有责任，那最后法院怎么判决的呢？ 最后呢，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判定王女士承担70%的责任，小雨呢自行承担30%的责任。 那具体的赔偿项目有哪些呢？ 小雨呢，她主张的4081.3亿元医疗费呢，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法院予以了相应的支持。关于护理费、营养费，因为证据不足呢，法院就没有支持。关于交通费呢，因为小雨就医客观上需要支出交通费用，所以数额呢由法院来酌情判定。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呢，虽然说小雨没有构成伤残，但是呢他的受伤部位位于颈部明显位置，斑痕明显，对儿童的身心呢肯定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最终呢法院对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也是予以了酌情的判定。最终呢法院判决王女士赔偿医疗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6567元。宣判之后呢，王女士提出了上诉，二审呢维持原判，目前呢该判决已经生效。 那这个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这个判决的法律依据呢，是依据了民法典的第1165条之规定，行为人呢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呢属于一般侵权案件，适用呢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本案当中呢，王女士作为宠物的管理人，夜间在人流量较大的步行道上遛狗，没有避让儿童，也没有尽到对周边行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小雨受伤，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呢，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在侵权人和被侵权人对于同一损害的发生均具有过错的情况之下，如何来公平分担各方的责任？在审判实践当中呢，如果说被侵权人的过错是损害发生的唯一原因，那么就构成免除责任的抗辩事由。如果说呢，对于损害的发生，被侵权人具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而侵权人呢只具有轻微的过失，也构成免除责任的抗辩事由。如果说被侵权人有故意过失，侵权人呢也有过错，那么就构成与有过失，是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 关于这段法条，请法官再给我们通俗的解读一下。 本案当中呢，小雨呢是年仅6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父母呢作为他的法定监护人，对小雨是负有法定的监督、保护和照顾的义务的。监护人疏于履行监护职责，致使被监护人受到损害的，应当适用前述过失相抵的规则，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最终呢，法院是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判定王女士承担了70%的责任，而小雨呢自行承担30%的责任。此外呢，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第17条规定，携犬出户时呢，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携犬人呢，应当携带养犬登记证，并应当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还有儿童。 通过审理这个案件之后，法官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和提示吗？ 近几年来呢，随着城市爱犬人士的增多，现在呢，小区里面遛狗的人呢也越来越多。因为遛狗伤人所引发的纠纷呢屡见报端。虽然说现行法律对于侵权损害赔偿呢是有明确规定的，但是呢仍属于事后的救济。如何防患于未然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除了规范立法之外呢，狗主人作为饲养者、管理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妨碍他人生活。在携犬出户时呢，应尽到对动物的安全性维持义务以及对行人安全的注意义务。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赵一凡法官以及刘小妹法官。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请听歌曲《新时代新北京》。 我也不知明天到底会去往何方，可你总提醒我，内心有一股滚烫。醒来了，明白了，我脚步太匆忙，你包容我年少的鲁莽。钻着星星之火燃烧我平庸理想，在新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光。你拍着我的肩膀不断注入力量，踏步平凡溢出了曙光。我说说着 在你的车，刹那般撑起我的脊梁，也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万象更新，孕育新的生机，放眼望去，座座道路明丽，与我同时曾依旧在此地。哦哦哦，我们爱的城市火热，触不成心的快乐，我们怀着使命来了，为我内心中化情深印刻，我们望着远方来客，记住理性时代建设，我们怀着使命来了，走向太空是需翱翔银河，迎来新的黎明，想再次汇聚到你的身上，每踏出一步，我们势必乘风又破浪，但如果我累了，你能否为我遮挡我生活所遇到的碰撞，桥边荡清河水，对岸边灯火欣赏，我虽这么不语，却对你念念又不忘，看你随着岁月换上全新的衣裳，有你守护着我心无恙，我手说着等你在这，山海般撑起我的脊梁，而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万象更新，孕育新的生机，放眼望去，座座道路林立，与我同时曾依旧在此地。我们爱的城市火热，触不成心的快乐，我们怀着使命来了，我内心中化琴声迎客，我们望着远方来客，记住理性时代建设，我们怀着使命来客，走向太空是需翱翔银河，新的生机，放眼望去，座座高楼林立，